撒穆耳记上第一章。从前在拉玛有个厄弗拉因山地的族服人，名叫厄尔卡纳，是耶洛罕的儿子。耶洛罕是厄里胡的儿子，厄里胡是托胡的儿子，托胡是厄弗拉因人族服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名叫雅娜，一个名叫培尼娜。培尼娜有孩子，雅娜却没有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示罗去朝拜祭献万军的上主，那里有厄里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佩乃哈斯做上主的司祭。有一天，厄尔卡纳献祭后，就把祭品给了自己的妻子培尼娜和他的儿女好几份，只给了雅娜一份。他虽喜爱雅娜，无奈上主封闭了他的子宫，就因上主封闭了雅娜的子宫，他的情敌便羞辱刺激他，使他愤怒。年年都是这样，每次他上上主的圣殿时，总是这样刺激雅娜。雅娜伤心痛哭，不肯吃饭。她的丈夫厄尔卡纳对她说，雅娜，你为什么哭不肯用饭？为什么伤心？难道我对你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在使罗吃喝完了，雅娜就起来走到上主面前。那时司祭厄里正对着上主圣殿门口坐在椅子上，他心灵愁苦，哀求上主，不断痛哭流泪，且许愿说，万军的上主，若你垂顾你婢女的痛苦，纪念我，不忘你的婢女，赐你婢女生一个男孩，我就将他一生献于上主，一辈子不给他剃头。雅娜在上主面前祈祷很久，厄里曾注意到她的嘴唇，雅娜只是心内述说，嘴唇微动，却听不到她的声音。厄里却以为她喝醉了，就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？消消你身上的酒气吧。雅纳达说，我主，你想错了，我是个遭遇不幸的女人，清酒烈酒总不沾唇，我是在上主面前倾吐我的心意，望你不要以为你的婢女是个坏人，因为我由于极度的痛苦悲伤，才一直倾诉到现在。厄里回答他说，你平安去吧，愿以色列的天主赐给你求他的事。他答说，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内蒙恩。这女人就回了旅舍，吃完饭不再愁容满面。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朝拜了上主，就回了拉玛本家。厄尔卡纳认识了妻子雅娜，上主也纪念了她。雅娜就怀了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穆尔，说，因为是我向上主求得了他。约过了一年，她的丈夫厄尔卡纳喊全家上示罗去向上主奉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雅娜却没有上去，因她对丈夫说，等孩子断了乳，我要带她去将她奉献给上主，以后她永住在那里。她的丈夫厄尔卡纳对她说，就照你的意思办吧，等他断了乳再说，唯愿上主实现你的话。